起来，我大约晚要下一盖，我开始高兴了，阿妈我我在看冰台，冰州熬肉红菜，千万红菜。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我在，我在，我在。 北上频道开始啦，咁今日呢个节目咧，对我哋嚟讲有一个挑战啦。不过系咩挑战，我哋又唔话俾你听吓。咁首先介绍下今日嘅呢个主持， 系 咁啊，技师仔当然啦，你当然主持啦， 系咁你都系当然主持， 唔系，千祈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吓。我哋搭搭地嘅搭台嘅 台长翻嚟。 咁另外一个咧就 系 阿 Joshua 啦， 系 Joshua， 我听讲你今日好惊险，原本你系唔 suppose 上到嘅嘛？ 我早翻，我俾我朋友好彩啊。 点解好彩法咧？ 我就喺佛山嘅，咁我本来都谂住喺广州经广州过嚟，咁我早咗走，咁我直接走啦。我朋友就喺广州走唔到啦，因为话唔系佢唔因为走唔到，佢等火车等到六点几，等到八点几，跟住冇车，原因就石龙条轨断咗。 咁断咗啊？ 系啊， 条大阵断咗。 系啊， 同落雨有冇关咧？应该冇关。 我谂冇啩。 系 嗱，我哋首先唔好讲得咁开心先，我哋即系当一个嚴肅嘅新聞去處理先。 係 嗱，斷路軌呢樣嘢咧，我自問我都搭咗好多年呢、這個深廣鐵路火車啊，都好少聽過喎，知唔知啊？山泥傾瀉就多， 嗯 啊，山泥傾瀉有咁，但係斷路軌就好似都唔係咁多嘅啫喎。 係啊，咁啊。喂，不過仲要而家落大雨喎，上面都搶。 我就有少少驚呢樣嘢咯，咁啊，傑斯仔啊， 系 嗱，即系你大家都系即系好多时跑一条铁路啦。如果遇到咁嘅情况之下，你有咩建议俾大家咧？ 冇啊，咪即刻揾车走人咯。 唔系你话，我以为你建议即系长安瞓一晚， 呢、哦、个都系好 唔系啊？呢、這个系话到俾 唔系 话到俾老婆听，点解？点解 有藉口啊？唔系，哇！你真系鬼马，真系冇两鬼马。系啊，不啱嘅呢、這个系一个非常好嘅，因为同埋已经夜晚啦，梗系揾个地方攞落脚嗰个啦，系啊。 咁但系老实讲咧。要翻就实翻到嘅， 实翻到。 要翻要点样做咧？嗱，因为阿 George 就算未讲呢个，其实我哋要讲，因为上个礼拜我都喺广州翻落嚟啦。咁我就做咗一样嘢，我比较少做嘅。就我喺祈福嗰边搭车落嚟。 我即经番禺嗰边 系啦。 都几多个钟头 喎。点解我会咁做咧？其中一个原因啦，即系唔系讲全部。其中一个原因咧，即系我上去嗰日实在太恐怖啦。 嗯。 即系成个火车站咧喺深圳嗰边系塞满晒人。 嗯， 哦， 咁你知道塞满晒人都唔紧要啦，排飞即系而家都叫做叫好啲啦。但系最惨系点样咧？因为佢每一个行李而家都要睇嗰、那个， 要过机啊嘛， 要过机嘛。 而家好多关口都系咁样。 佢就最惨点样咧？ 吓， 佢人多人少，佢都系开两条嘅啫。 哦， 咁你就变咗哇，即系涌晒上去啦！ 我怕再惨啲，你埋到去坏机喎又。 系啦系啦系啦，嗱我即系有啲咁嘅超能力嘅，我去到啲机埋咧，全部好多次都坏嘅。咁但系嗰次点样咧？我一上嘅时候，我见到啲人咧，直情系赶唔到车，即系过班。咁但系呢个小事嚟。 你咪讲顺德祈福啊？ 唔系，我讲深圳嗰度。 你讲买到飞嚟， 系啊，买到飞， 因为过机过。 系啦系啦，我怀疑嗰日，因为都好，我唔系见咁多人，应该成十几人上唔到车，咁又嘈啦。咁但系你知啦，即系呢啲其实等于你都过澳门搭嗰啲船嘅，冇所谓啦。下一班啦，即系你涌到上去嘅。咁但系我嗰日上去已经系企满晒人啦。即系而家系近期比较少见嘅状态。咁所以我嗰日谂一谂，喂，不如到乜试一试另外啲嘢啦。咁我就喺。即系搭上番禺嗰度，跟住落嚟，咁我就比較好彩嗰日，我上一去到就有車上，跟住咧就直落嚟，咁結果係點樣咧？我係由用咗三個鐘頭，係由番禺落到去灣仔， 哦 ，OK， 咁啊算快噶啦， 唔係唔算耐咁就， 唔算耐系破紀錄嘅，以搭車嚟講係破紀錄。 如果你繼續等火車就唔使走啦。 嗱，呢度我要俾咗實際嘅 advice 你，如果聽眾你係搭開火車嘅。你见嗰度排好多好多人，其实你即刻要醒水噶，即刻要谂乜嘢方法，点样去？咁有一个方法就系你即刻搭车落去广元路，就搭巴士落去 广元车站。 因为广元车站咧系开得夜噶， 系啊。 嗱，我亦都喺以前喺呢个节目讲过，但系不厌其烦。因为嗰次咧，我就八点几去到咧，就遇到你同一个差唔多例子啦。咁咧去到咧就成个台都系人啦。咁我跟住谂就知游饮咪食餐饭，谂住翻嚟可以买到飞啦。结果都唔系。咁我问嗰、那个。 即係去到輪嗰陣時候咧，佢冇揸，即係買唔到飛啦。我問嗰、那個counter 嗰個女人話：有冇車去到呢、這個？有冇仲有冇巴士去翻落深圳咁樣？咁佢好快好爽咁答我：冇啊。咁我諗冇可能冇啊。但係嗰陣時九點幾啫嘛，十點 好似差唔多去到十點都有喎。唔係冇嘅嚇， 唔止十二點啊！我話俾你聽，十二點幾都仲有啊！ 我記得，唔係 even 去東莞啊，即係去東莞嘅車都開到。 係啦， 係啊，嗰陣車站， 嗰喺火車站喺東站話俾我聽。咁你呢個係故事教訓我哋咩咧？喺大陸。你千祈唔好轻易相信人哋话俾你听嘅嘢，一定要自己求证。 唔系，同埋咧，就好似我呢挺咧就咁样嘅，即系你知啊，我有阿公嘅数开啊，咁你即系点都好喺你嘅手机入边咧，点都要拿翻住几个，即系通常如果你成日跑大陆咧，你系即系要有几个相熟司机，即系每一个地方。咁咧要嚟旁下身，即系咧喺最緊急嘅時間咧，你即系譬如話啊，你點都要花幾百蚊啊，跟住然之後咧就揾即系揾個司機嚟接你走。 唔止啦，嗱呢個咧作為一個喺方法論嘅層次去諗呢樣嘢，就係你任如果任何嘅情況，你都諗啊，你去邊一個地方有冇相熟嘅人？其實深圳應該有啦。 我就嚇我 有啲即係譬如你去開佢識得你嘅，其實係有咩危，即係有咩事上嚟咧？你揾一個係可能幫到你。 唔係呢個習慣係要培養㗎，即係你我自己就咁樣嘅。我手機你隨時可以揾到咧，東長安司機啊、茶山嘅司機啊、張木頭嘅司機啊、廣州嘅司機啊，即係會。 喂，你出咗廣東省就唔掂咯。 唔係啊，上海我浙江省一樣有㗎。係啊，即係你 mark 低佢總好過咧，即係奶。手唔成 喂喂喂，我哋谂下咧，其实我哋可以做啲公益嘢喎。吓，我哋即系做呢、這个即系全国省市咧，即系联络站。 哦，唔系有如果有朋友需要揾我嘅咧，即系揾我帮手，我好乐意噶。 你唔好咁样咁兴奋，即系有啲好大镬嘅揾你真系都。 唔系即系揾 我哋咁样啦，我哋咁样啦，即系我哋咧，如果迟啲可能嘅话咧，我哋做少少咧，就系一啲公。大家 contribution， 譬如我哋呢邊一省，我哋發覺呢啲人咧係相對比較可靠，譬如司機咁樣啦，我哋唔好淨係講廣東省啦，譬如廣西啊、雲南啊咩嗰啲有嘅，咁啊擺定喺度一個 database 先。 係啊， 你 just in case 去到譬如話我哋仲第二次咧，可以做到咩咧？係呢、這個手機啊，即係你去到譬如話喺邊一個喺廣東省咁樣，你打個手機可以去到 my radio 嘅馬路天使啊！喂，你好巧喎、啊，真係要揾阿蕭山浸一浸、啊。 唉、哎，呢、這個全國係啊，全好過呢個咩啊？港香港駐內地辦事處 一定啊！你揾我好過揾嗰啲人啦、啊，真係。 咁所以我哋有冇橋咧？真係、啊， 喂，呢、這個好提議啊！ 我哋有橋啦，嗱、 這個，唔係呢個真係㗎，我喺即係有台啊，有台呢、這個佢哋好多 member。咧即系而家都系成日揾我揾司机嘅，咁我有一个喺， 不过点知有台咧 吓 subsidiary， 喂我惊今日要规矩啲个台长喺度啊，咁但系即系佢 我应该仲俾啲唔规矩嘢你打， 系咩？我有啲喺即系因为我有啲司机佢几 general 嘅，即系佢哋系成个广东省都走嘅，咁你变咗咧即系随时一打俾佢大约系15分钟到安排车。 我唔系最 concern 呢样嘢啦，即系譬如你讲话佢哋帮唔帮手，我都觉得其次。将一样安唔安全？ 安全啦、啊，就系 最紧要呢样嘅 reliable 嗰边系啦， 即系唔会话去到你个路中， 系啦， 即系去到中途掟低你。 最紧要， 因为我亦都讲我以前试过嘅， 唔系同埋仲有一样嘢仲紧要啊，就系佢哋安全驾驶嘅吓，即系我用开咧 mark 得到喺我电话簿嗰啲，一定安全驾驶，因为我好惊人开快车嘅喺大陆咧。 嗱，咁你讲翻阿 Joshua， 你今晚点落嚟啊？ 我今晚搭巴士嘅咋？ 你系去到喺东站搭唔到车定点啊？ 我朋友。 你朋友睇搭唔到车， 系啊， 咁我谂佢可能都要 stay overnight 咁。 冇，佢包架车落嚟 咯。包架车落嚟， 佢都落啦、 哦。富有， 唔系佢开公数。 你就知道喺东站，跟住你坐车落嚟。 我唔知噶，不过我早走到，我早走少少嘅啫。我本来有人车我去广州嘅，咁我就唔知突然间话唔使啦，我都系佛山直接。 哦，你有啲心灵感应咁样， 可能系、啊。喂，但系个消息未经证实嘅，即系佢都系 唔怕啦，唔怕啦， 完翻嚟。 因为我哋讲呢样嘢就系方便啲听众将来佢哋遇到同一个问题啦。咁但系我系证实到呢样，因为而家我睇到呢个新闻报道咧，就内地水浸及山泥倾泻影响两班来港直通车。咁、可能就未必系你讲嗰个山泥倾泻，正如我开头讲话断路轨， 今晚早响咗噶啦，已经系啊，即系深圳啦，同埋呢个新界北啦，嗰啲地方全部都会水浸嗰啲排洪啊嘛。 我平時三個幾鐘，今日搞五個幾六個鐘先到啊。 係啦，啱啊。嗱，咁我哋講咗啲實用嘢之後咧，我哋講一啲理論性嘅嘢啦。係。咁今日個題目咧就其中第一 part 咧就叫越南大鳩鑊。嗱，你話唔規矩啦，我唔規矩你睇啦。所以你唔使驚，我喺度冇所謂嘅。咁要解釋下點解我成日喺其他節目講唔好講粗口咧？呢個節目就要講可以講，因為我知道呢個節目咧基本上都係成年人聽嘅。 唔係，同埋呢個節目已經太夜啦。 係啊，深夜節目 冇乜人聽啊，所以任你點講得。 而家系深夜时分，各位听众， 我呢 个节量收晒。 除咗乱讲嘢之外，呢个节目系可以任意咁 overrun 嘅。 系 最近即系少有一啲节目可以，哇！即系出边啲人乱点料，我哋都唔理佢。 系啊，足够两个钟好唔好啊？ 吓， 足够两个钟好唔好？ 你讲到啊，荷兰开波都 系， 冇所谓。 系咁，我哋点解要讲呢个越南大鸠镬咧？就因为咧，越南嗰个 case 咧，有啲人开始讲，就系咪中国跟住会咁样啦？吓，咁当然我哋觉得呢个可能性都唔系太大， 政治不正确、啊。越南唔系中国领土嚟， 系咁，但系越南嘅嘢咧，其实可以作为前居可鉴啊。老实讲，九八年咁样，即系好多大家都 suffer 过吓，有啲 suffer 得好惨添吓。 系 咁其实有啲咩风吹草动咧，我哋应该用一个比较灵敏嘅态度。即係一個 alert 嘅態度去睇呢件事，咁所以今晚咧，儘管越南咧就唔係北上嘅南下，但係其實咧都係我覺得好多朋友，即係無論內地也好啦，或者都會喺越南係做生意啦。咁第一樣嘢我哋知道咧，近排咧好多中資公司喺越南咧都係叫緊救命。咁紛紛咧就即係大家係買美金啦，即係全部將啲越南盾掟出嚟啦。咁點知咧就國內有啲人咁就喂大佬唔好啊，你真係要幫幫越南手咁樣。咁阿 Joshua 咧，你有好多朋友都喺越南啦。 係啊， 其實越南呢排嘅狀況係點樣咧？ 好上年年尾開始都唔係咁好。 點唔好法？ 即係股市已經唔係咁好喎。不過今年就仲冧得勁嘅啫。即係上年頭升得好勁，即係之前就升得好勁噶啦。咁跟住。冧我一路冧，同埋而家嗰种冧法就止唔到血嘅，冇弹添，一路咁踢。 廿零日啫，我哋都试过啦，我哋都 冧咗几多，冧咗几多成啊，冧咗 三四成噶啦， 三四成 系啊，都几紧要噶。 嗱，但系我可以咁讲咧，即系越南我自己都前一排去過， 係 咁我去嗰陣時，我覺得真係相當之唔錯嘅。我喺胡志明市，咁我覺得真係相當之蓬勃。咁我亦都聽到啲朋友嘅朋友嗰邊都賺大錢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即係第一個感覺就話：喂，如果你解東南亞國家嚟講咧，越南就跑得好先嘅啦。咁但係眨下眼咧，都唔係太耐時間咧，就搞到咁撲街啦。 我就會有保留啊。如果做生意，其實 你講過啦，你講過啦， 即係唔係？其實越南。即係當個賭場咯，如果係做生意，同埋我諗股市諗得咁勁，有個原因就係本身佢越南人個賭性真係好勁啊， 勁過我哋中國同胞， 即係個冒險程度 係啊， 咁我。要補充一下，即係而家實際上發生咩情況？當然好多聽眾都知道啦，但我講少少就係、是、第一樣嘢咧，就係個股市諗好耐啦。係咁跟住咧，就係越南盾大幅貶值啦。係 啦， 咁而家驚緊係咩咧？就金融體系會出現問題，就類似譬如係銀行嗰方面會出現一啲比較重大嘅事故。咁但係咧，我聽落咧，我自己有一個初步嘅反應，我唔知即係啱唔啱。 係 越南人咧，其實都唔多信銀行嘅， 不嬲都唔信， 唔信自己嘅貨幣添啊！即係越南盾嗰邊都即係實際上，我諗個購買能力唔係十分之強嘅。 佢其實依然相對定穩定咧，佢某程度係同美金掛鈎。 美金係主要貨幣啊。 其實， 我哋咁樣嘅，因為嗰陣時我哋去胡志明市咧，其實已經唔係近喺上面北邊嗰邊嘅啦。基本上嗰邊使美金喎， 係啊， 使人民幣都得喎，直接使人民幣得。 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同埋一個原因嘅，我嗰時都去過，就係你使越南盾係好麻 Q 煩嘅，因為即係你求其去啊夜晚去唱下卡拉 OK 咁樣咧，你真係攞個膠袋裝完錢都裝都唔夠找數，因為真係好鬼大銀碼咁啊，大佬。 而家好啲啦，而家起碼紙幣大啲啦。以前就真係成 keep 錢 嘅， 即 係。唔係你成個隨街見到啲人就係攞住一袋錢噶嘛，用膠袋裝噶。我以前。去嗰阵时就，不过好多成十几年前咯，我去过一次。 跟住都会，就系最初仲离谱嘅，最初最大嘅纸币五毛钱美金。我买个电单车又点算？搬车钱噶咯， 系啊，搵一个木头车去车啲钱去。 我哋以前读历史书上就听过啦，个威玛共和国 系啊， 即系呢个 hyperinflation 超级通胀时就 系 咁样。 中国国民党年代，系啊， 嗰时咩讲真系几千万噶， 系啊， 一车钱买一个面包。 系啊， 咁我讲头先人民币，我觉得有趣地方咧就系。我嗰陣時去咧，其實佢哋唔係太認識人民幣 嘅。 你講南越定北越啊？ 北越已經係好犀利㗎啦，即係我講係南越，我喺胡志明先，佢哋睇下，即係要研究下呢張嘢先，咁結果都收喎。咁我諗就係話，即係佢真係對呢個外幣係好大嘅需求咯。咁如果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會預估到咧，基本上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一定會導致一個好大嘅經濟問題啦。咁結果就發生咗咯。咁但係我哋去嗰陣時，真係事實上係相當之蓬勃嘅。即係樣咯。嗱，今次呢個事件咧，以你自己嘅朋友親身經歷咧，佢哋會唔會決定？即系喺嗰个工，即系嗰个佢哋做嘅生意上面会有啲撤退咧。 佢哋嗱，我啲朋友有啲系本地人，有啲系香港人啦。香港人最惨嗰班系走唔甩嘅，做嗰啲生意系 做咩走唔甩？ 你开酒店啊，你 哦不动产 系啊，全部不动产，甚至开厂咧冇得即刻掹嘅，其实咁啊棘喺度噶啦。 咁你佢哋做咩厂啫？ 好多啊，製衣啊， 我仲係做 tax 啊， 仲係做 tax 都會有噶，即係 garment 啊，我另外有啲會做 hard toys， 即係做硬玩具嗰啲咧，嗰啲其實真係好難找噶。 嗱，我又想問阿傑斯一個問題啦，譬如呢一年咧，你喺譬如人民幣升值咁啊難做啦，咁但係當貨幣大跌嗰時候，你會點樣？ 唔係啊，大跌唔係，如果唔係大跌嘅，即係如果你話稍微貶值下咧，咁你梗係有利出口啦，即係你競爭力會大咗啊嘛。咁但係你話即係你而家越南嗰個情況唔係等於我哋想見到個情況，因為而家係大幅貶值啊嘛，係啊。但係如果你話通常即係你譬如如果你個以人民幣嚟講，即係通常唔係強勢嘅時候，梗係好做好多啦。即係包括即係歐美嘅客，其實佢哋都舒服㗎，係啊。 歐美客舒服，咁但係我唔明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咁冧得咁勁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冧定咗之後，喂反而一個好嘅頭好嘅翻去機會咧？ 如果做生意，我唔覺好大分別嘅，其實，因為其實佢以前就算我以前都係，即係我住嗰陣時初就係一對一萬嘅，跟住而家萬五啦，即係 萬六啦，好似 萬六係而家萬六啦，即係有一段好長時間就萬四五咁樣啦，其實都跌咗四成啊嘛，但係其實咧唔係咁大影響，因為其實。越南人同越南嘅情況同中國有少少唔同就係咧，而家可能會好啲，但係嗰陣時咧就仲唔信錢嘅，即係仲唔信越南紙嘅。其實佢哋有已經換曬美金喎，咁你跌佢咪 我咪用呢個 argument 咯，即係基本上信嘅人已經好少咯，所以 仲有金條啊， 金就一定係買屋，連買電單車都講幾多兩金噶嘛， 係啊。 同埋佢哋嘅概念係其實不嬲個腦入邊諗緊美金嘅，講幾多都係幾多錢美金嘅啫。其實，因為越南紙嘅數字太大咧，即係個個都百萬富翁咧，越南過百萬。 你即係你見一見啲人，如果你想去做，你想做百萬富翁，你去越南啦，即刻俾你做到。 嚴津巴布韋太遠咧，就越南好地方嚟。 咁你朋友而家打算點咧？即係繼續 stay 喺度，定還是 stay 喺度噶啦？ 定還是話有啲會走去第啲地方啦？ 我其實有我最熟嗰啲朋友，佢係做嗰啲咧係掹唔走，即係佢譬如開好多酒店啊，開咗好多餐廳啊，咁係冇得走噶啦。 係做廠做酒店咧，走唔到噶，即係一走就走佬噶啦。係 啊，做成衣廠都叫做最易搬嗰種， 係啊， 即係機器冇咁多咧，你冇得走，佢係。我以前唔知有冇提過咧，其實喺越南開廠或者做公司咧，你基本上等於打越戰嗰陣時候，佢哋心態咁，你啲重型裝備入咗，你又唔使資走，你人走冇問題，資金都唔 即係要全部遊擊隊咁嘅程式啊！ 佢開始即係走，你都 唔係呢啲心態咧，做廠就好多人都有嘅，即係以前喺大陸早期都係咁嘅，即係話譬如話阿 Josh 講咧，就係一啲重型機器嗰啲啦，你嗰、那個心態係點咧？就係話通常你入到越南呢啲地方都係即係啊啲機器你越走佬嗰時就唔搬走啦，仲有咧就係嗰啲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譬如話政府邊各個部門收你嗰啲所有啲乜嘢任何押金嗰啲咧，你真係唔好咁天真當係押金喎，嗰啲係成 冇所謂㗎， 嗰啲係掟咗出去就 越南盾啫嘛，照俾佢啦，即係我驚佢收美金嘅大佬， 唔係收咩錢？即係嗰啲錢咧，唔好諗住咩租約期滿咧押金攞翻冇嘅，即係嗰啲從來都係一啲成本你要打埋落去咯，係你嚟到呢啲地方。 但系唔紧要 嘅，因为个法规唔完善噶嘛。 你知即系佢成本咁低，其实呢啲计埋落去就冇乜所谓噶啦。 系啊， 你条数系围到。 系啊，系啊，因为你调翻转就系你喺呢啲地方亦有好多台底数，你可以揾啊，有好多捷径啊，之类嗰啲都系即系一啲即系你相对你咪自己去衡量究竟值唔值得喺呢个地方发展咯。 同埋你要搬，你搬去边咧？跟住。 柬埔寨咯。 我啱啱就啦，我有朋友就係做成衣，好在做成衣，即係嗰陣時關乎啲 quota 問題咧，佢就搬咗落柬埔寨，我結果仲頭痛，結果下邊仲搶錢。 嗯， 初初諗住自由國家嘛，所謂嘅。 嗯，啊，我又對依樣嘢比較奇怪啦。你講搶錢，大陸唔搶錢咩？ 哦，唔會咁過分喎。唔会一刀剁死你。 唔系，起码 develop 紧，即系 develop 咗好一段时间咧，大陆就会好多。同埋都系一样嘢咯，就话、是、你喺越南、柬埔寨呢啲地方咧，我成日讲一样嘢就系、是、你搵唔到一啲 good quality 嘅 workers， 即系同大陆嗰啲比 冇得比啦， 争好远， 冇得比啦。 系啊，即系 我最近都有感同身受咯，即系我觉得其实大陆呢十几年咧，嗰、那个劳工嘅质素真系上升得好犀利。 嗯 嗯， 我即系好早年我去大陆咧，我都有一个比较即系同香港啲劳工即系都系差啲，咁但系我近年我呢一两年我开始觉得都 系啊， 好系而家系都几多嘅比例系好过香港嘅原 因。系啊，我所知有两个行业咧，就系咧我以前识有啲喺东南亚喺泰国啊做呢、這个塑胶或者做玻璃，因为喺东南亚做玻璃其实嗰个技术咧系比中国仲更加即系好啊，因为玻璃咧有好多系用手吹嘅技術，咁我哋即係泰國同粵柬兩個地方好近咧。我以前識有一啲泰國嘅廠咧，佢係試過嘗試將啲廠搬去柬埔寨，後屘都要搬翻嚟。 出事 個問題就係、是、都係因為工人問題，即係懶啦，同埋唔做，即係同埋就係佢達唔到嗰個標準咯。 嗯， 即係唔同係同你喺中國揾嘅係兩回事嘅。 同埋都越南就關乎民族性嘅，其實即係越南人係好悠閒。佢 冇啊！阿 Joyce， 凡係熱帶地方咧都好遊行。 唔係啊，佢 除咗香港之外， 同埋佢最攞命嗰樣嘢係乜嘢咧？你一壓迫佢，一 stress 佢，唔係佢會反彈。 係啊， 即係你大陸係唔會噶嘛？大陸你出糧就得噶啦嘛、嗯？你明明講咗八個鐘咧，佢做十二個鐘咧，佢冇投訴噶嘛？但係越南人啊，柬埔寨人係唔得 嘅。仲有一樣嘢 係啊， 越南嘅工會係好強嘅。政府亦都好帮工人嘅呢样嘢， 系啊，所以即系仲系有佢嘅。 唔系咁呢样嘢印证一样嘢咯。点解我哋同日本人打咁耐会输咯？点解打美国佬佢会赢？真系越南咧，如果你睇个历史咧，个民族性好刚强。 系啊， 日本人打佢就好辛苦。 系啊， 即系跟住同法国佬打，跟住再同美国佬打。 系啊， 最谂咩俾佢打赢？所以我谂即系呢个唔多唔少反映到系佢嗰个工人嗰、那个态度上。 系啊，嗰啲唔系顺民嚟噶嘛， 佢唔会话逆来顺受啊。 系啊， 唔会话好似中国人咁样啊！你即系我尽量忍啦、啊，忍，佢啲就唔系咁样嘅。 特别系对中国人， 嗯， 即系如果你个老板系中国人，华人啊， 仲死啊！而家真系系啊，而家仲死啊！ 即系胡志明话中国先系最恐怖啊！ 嗯， 即系美国法 佢同中国去攞援助嗰时候就冇咁讲嘅，不过我谂佢拧转头就咁讲。 佢写咗喺书度嘅，佢系中国人。 我知道佢应该系收尾同啲其他人讲翻呢样嘢咯，就系、是、喂，如果你老实讲，喂，譬如话我哋以香港人或者同大陸人嗰個喺越南人，我哋做老闆個分別喺邊度咧？ 香港人好唔同，佢哋分得好清楚嘅嗰度就、 嗯， 香港還香港，大陸還大陸。即係我有好多 project， 我係其實同越南中央即係河內政府做噶嘛。佢哋對我哋香港人都好唔同。咁同埋越南人對香港印象好好嘅，即係所以走難都諗下，第一首選就一定係香港嘅嗰陣時。 哦，原來我哋喺呢方面個 image 咁， 即係第日如果喺越南咧，就話自己係香港人著數啲， 係啊， 千祈唔好話係華人， 同埋千祈唔好俾人誤會你係韓國或者台灣人， 係 你就好麻煩。 嗱，我可以補充一樣啊，其實韓國人同埋台灣人咧喺內地咧嗰個聲望嗰個形象都唔係太好， 係啊， 呢個留意，即係我哋以前都講過啦、 嗯， 尤其是台灣人啦嚇，咁、你知道個原因點解啊？ 知道 啊，咁但係喂，如果而家嚟講咧，其實即係比起大陸嗰個情況咧，咪東南亞都唔係一個適宜投資或者係你去做一啲長久工作嘅地方。 其實主要睇翻你想做啲咩，即係我好贊成嘅，即係幾隻講得啱嘅。即係泰國，你有啲譬如你特別要做得好精細嘅手工， 精細手工藝， 泰國人係好叻嘅呢啲嘢，同佢好有心機嘅。中國反而即係呢啲唔係咁樣，但係你要做嗰啲嘢係，譬如你開間廠係。要不斷有好多人啤啤揼揼啤啤揼，不斷咁做咧，咁就真係 即係大生產量嗰啲咯。 我簡單講啦，快靚正就係大陸啦， 快靚正咯， 快靚正大陸啦。咁如果你係精緻嘅手工嗰啲，嗰就喺睇泰國啦。係 啦， 基本上跳出呢兩個地方，其他都麻麻地嘅呀。 我會咁講，越南有時個問題，越南有好多嘢咧，即係佢其實佢嗰種開放唔係大陸嗰種開放，有好多譬如除非你嘅投資額佢好大 你中小型投資額咧，你好大程度你其實犯法緊嘅，即係好多時候你個牌又唔係真係攞得到啊！你用緊本地人名啊，或者即係唔係真係聯營公司啊？佢又有你嘅，但係到你可以賺錢咧，佢又嚟揾你攞錢 嘅。其實就有啲即係同早期嘅中國嘅即係引入外資嘅時候嗰、那個咪有相類似。 冇嘅，你鄉即係以前點解喺珠江三角洲做到咩咧？因為你好多其實你啲自己親戚啊、自己朋友喺上邊啊嘛。呢個係一個。即係優勢嚟咯，咁越南你除非你話你自己變識人嘅， 唔係佢呢啲地方係咁啊，佢好簡單就係佢想你入嚟嘅時候咧， 就翳你就跪你翳你冇所謂， 就彈性到咧根本就係乜都得嘅嚇，都話如果當有一日佢覺得你係一個尿壺嘅時候咧，佢就係另外即係佢就會另外一個面口對你嘅， 嗱咁另外一樣嘢咧，即係我雖然比較即係深即係。即係應該識其他節目講，但係 anyway 我都同你兩個問一問啦，就係、是、你覺得越南呢個 case 喺中國發生嘅機會有幾高咧？ 我覺得情況好唔同喎，其實即係無論個 scale 同埋個制度， 即係中國可能更大喎。 呢個係咩啊？呢個係即係大浪嘅嗰個就海嘯嚟嘅大佬。 係啊，我都贊成，即係一係冇事，一係好大件事嘅中國，就唔係咁簡單啲。 唔係過去嗰一兩個星期，其實嗰、那個股市嗰個情況，其實喺上海、廣州嗰啲都已經好緊張。 上海就 上海好犀利啊！上海係即係咩呢個嗰、那個咩交易所啊？即係直情係警衛森嚴啊！即係行過都唔係好掂啊！ 我聽講話啲人靜坐啊、示威咁樣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就即係總一句啦，即係越南今日嘅嘢，雖然話阿 Joshua 話即係都睇大陸都機會發生不微，但係重要都係一個警惕咯。 係 啊，任何我哋即係呢啲其實一爆起上嚟就可以好可以好恐怖咯。 唔係過埋奧運係有機會㗎，即係嗰段真空時間一過完奧運嗰段，即係嗰段時間係有機會。 你兩個都開始 sense 到啊 ？sense 到 sense 到，因為而家即係用呢、這個即係神怪論、迷信論去講。 誒呢排我哋呢排我都唔知聽到幾多 大陸嘅消息。 我覺得幾有奇怪，因為我從幾個 channel 咧都收到一啲神神怪怪，當然我唔想喺度講，我唔想宣揚呢樣。但係你自己係咪唔係我哋今日講？你自己係咪另外啲地方都聽到啊？ 聽到即係好多怪嘢咯。 九月 嚇， 九月 乜嘢你聽到？ 我聽到啲我知食咗咪我話俾你聽。 你咪想 唔係啊？我唔想宣揚呢啲嘢。 可以喺度講嘅咪就係、是。连呢个刘翔嘅世界纪录都俾人破， 破咗系咁简单。 即系呢啲真系，即系一啲好不祥嘅预 兆啊！真系啊， 即系好破唔破喺呢啲时间破。 咁我哋休息间咧，休息嘅时候我讲俾听嗰样嘢咩？咁啊，翻嚟再讲刘翔先啦。 OK， 好。